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堵吗？ 特别堵 啊。真的？ 而且还热。 嗯，因为据说这几天一直要下雨。 对。 嗯， 闷着天呢，而且这雨啊从昨天就没下透。 主要是分布不均。昨天在跟小胖上直播的时候，也让听众汇报了一下他所处的位置，基本上发现西边和北边的还挺大的， 东边就没怎么下， 东边和南边没有， 是吧？ 可能也就滴的了几滴吧。 今儿差不多从北边飘到东边来了吧？ 你的意思是，今天分布的是东边和 南 边， 北边和西边少点了。 反正至少在晚高峰的时候，如果要是不下雨的话，至少不会加重啊您开车的一些难度 啊。对， 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下班路上堵的话，稍安勿躁，听听我们的直播。 对， 今天内容还是挺有意思的。 哎，我特别感兴趣。 真的？ 但是我没胆儿，怎么办呀？ 哎，这个我还可以。 你真的可以？ 真的真的。因为昨天我们在聊今天这个选题的时候就聊到这个内容。当然我们要先请进我们的固定的嘉宾，也好久没见了。 这就是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波哥好像胖了点，白了点。 哎， 最近是不是出去少了点啊？ 最近其实出去也没少。 哦， 啊，只不过是这个灯光照的吧，我觉得好像有点像这个什么反光板啊。 磊子的意思呢，就是你的气色特别好。 对对对。 然后不像以前，比如说你经常那个一出城，可能就奔晒的地方。 嗯， 对。 啊，比如说沙漠呀。或者是平那个戈壁呀、这种地方，所以一回来就黑。但是这次看见，哎，还好， 这是躲避了大概有两三次的那样的地方、 哦，你看看， 所以说是这个还不至于说是到那个程度。我估计再过不了多长时间，如果是再出去这样一趟两趟，然后我又恢复到我本色了。 嗨，而且我们现场啊，视频直播自带美颜功能，看起来波哥就更漂亮了。 这太好了， 更帅， 还带美颜功能的。 因为我们不是高清摄像头。 哦， 对，来，在聊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前，先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你都去哪儿了？ 应该来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去的地方还不少，但是北京周边的一些，我还发现了一些新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可能是后期的哈，就是后来才发现的一些地方，不是像以前吧，基本上好多地方都趟过了，但是这新的一些地方，一些新的玩法也非常多。啊，是在北京周边。然后呢，当然说是我最近呢，你看我去了河南，去了山东，然后还去了这个河北的一部分区域，可能就是相对来说都比较近的一些地方啊。这是我去的一些这个目的地最近期。但是我就突然发现有一点啊，其实现在呢就说是我觉得应该是时候快到该去草原的这个季节了。 哎，但会不会有点冷 啊？ 冷吧，草原到夏天它也晚上也冷。啊， 到盛夏的时候， 对对对， 好像说晚上也得盖被子。 你到八月份的时候，你晚上不仅得盖被子，如果你想看个日出，你还穿个军大衣。 哦，没有羽绒服，你还真扛不住。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对对，所以说到这样的地方，为什么说叫避暑呢？ 啊， 对吧？到草原那样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可能一般进入到六月份、七月份啊，然后八月份这三个月，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草原的一个热门的这个阶段了，也会进入到在我们附近的一些海边的这个热门的阶段， 对 啊，所以说是你就比如说像我们在靠近渤海湾一带的，对吧？到这个什么辽宁啦， 对吧？大连啊这些地方，还包括山东的一些海域，对吧？这些地方可能说是比较符合在大家没有什么小长假这样的基础上，用两三天时间可以去转一下，可以去玩一下，玩玩水也是非常好的。 对，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去山东，辽宁，就这些地方，因为现在在封海，对吧？船都收了， 对， 所以您要吃大海鲜，差点。 哦，没有。 除非冰鲜的。 或者是养殖的 啊，对吧？ 对， 那就差意思了。 对对对，但是其实在这个季节风近海期这个时间段之内，确实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在海边，对吧？草原不一样呀，草原可以吃羊呀，烤羊腿啊，烤全羊呀，手扒肉呀， 呵 啊，这是说实在话，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几个类型，我是食肉动物哈。 嗯，真的，一聊这前几天。我吃了一个全羊喜， 呵， 但是就你讲的可能就是什么涮肉啊，什么肉串儿啊，全羊喜都是拿，就是除了涮肉啊什么这以外的，就所谓的那些下脚料吧，内脏系列的， 羊杂， 哎，人家做的全喜， 嗯， 然后比如说啊，人家拿羊内脏、羊肠子，做的跟卤煮一样， 呼， 但是保证是那个。纯羊的 清真的， 哎，对对对，但是你吃不出来， 这就是人家做的一个水平问题了， 是特别好。然后除了这些，我觉得亮点，然后比如像什么羊眼什么这那都有，然后其中包子， 羊肉包子， 羊肉馅包子 ，鲜肉我还怕，哎呦，这个是不是有点膻啊？ 嗯， 热腾腾刚出来一吃，真好。 而且还特香， 哎，羊肉馅的包子，而且这是咱北京话俗称一朵肉丸的， 哇、 哦！然后除了这羊肠的包子，刚出炉，哇，好吃 哦！到嘴里是不是还咔哧咔哧，还挺脆的那种感觉， 是 吧？ 然后除了这以外，还有牛肉的包子，也一朵肉丸的，哇，真好吃！所以当时我吃了六个。熊丽还说：“你看你怎么吃六个？他吃五个 啊！其实 就是离姑娘家家的出去也是， 就是为了说是我一定要比你少吃。你是七个，估计他能吃六个啊！ 哎，真是好！哎，说的羊肉真是好东西。当然了，去草原可能吃的方法不太一样。 对， 这个羊肉馅的包子可能少点，但是烤全羊肯定有啊，是不是？ 去草原的话，烧麦嘛，那个羊肉馅的可以要。”对吧？啊，然后包括你，其实他用羊做的那个各种风味的啊，都可以去选择，只不过看你喜欢哪一种的，对吧？想喝大酒的啊，啃上一个羊腿，对吧？啊，然后一边大碗喝酒，一边啃着羊腿，这是在草原上那种感觉嘛？啊，就是可能不一定喝的就是酒哈， 粗犷， 对啊，就是要找这种感觉的，会所以说是，很多朋友喜欢草原，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啊。 来吧，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吧。 玻璃栈道 是玻璃栈道、就是现在就我们知道的比较有名的国内的玻璃栈道，都大概都有哪儿，包括跟我们的听众也可以互动一下，比如说、您去过哪儿的玻璃栈道，或者您说我一出去玩我最怕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户外的项目， 哎， 咱都可以互动一下，包括您也可以咨询，因为马上可能没有一个月了，就是到六月份的时候不就端午节了吗？ 对对， 到端午节的时候又有三天小长假，在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做准备了？您有什么计划呀？您需要咨询的您都可以跟我们发微信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张波在嘛，也可以帮您参谋参谋。 对对对，甚至包括咱们国内游的方方面面的暑期的一些活动啊、安排啊、去哪儿啊、怎么玩、吃什么呢？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或者是直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也行啊。先说说给我们介绍玻璃栈道吧。 其实 由近及远好不好？ 其实玻璃栈道它大体上一般就是这两三种类型，就是我先从类型上说一下，一个就是悬崖栈道，啊，就是我在比如说不管是几十米、几百米、几千米的这样的一个悬崖上、悬崖峭壁上，然后在旁边，以前的时候最早先建的是那种，就是栈道，是石头和这个木头去搭接而成的，但是现在呢，就是为了大家去挑战那种刺激嘛，啊，就说是就是这种感觉哈，然后就从张家界。对吧，可以说起的就是，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有玻璃栈道也有玻璃栈桥，对吧， 你知道张家界的那个什么样子吗？ 没有去过。 就首先啊，就是好多年前我去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还正在修， 然后他先修的那叫天梯，就是最高的其中的一处，因为他那不是全是柱形的 山 吗？山 吗？都是那样的。 然后他在那个其中一个柱形的顶上修了一电梯 啊， 所以叫天梯。啊，坐电梯能到那个尖上，一览众山小，真的有一种阿凡达的感觉啊。那个是一个，然后玻璃栈道是这几年刚弄的，然后真的是在，你想，咱们往低了说，千米的就是那样的悬崖的边上修的， 嗯， 那也就是说，你踩那个玻璃栈道上，这边是山，这边就是 悬 崖，底下也是悬崖， 是空的。 对，那你想你走着，那就类似于武侠小说当中的那种凌波微 步，凌波微步， 就哎呦，就我不认真看，你就觉得哎呀，天哪，太可怕了！ 怪不得网上好多那种视频呢，大老爷们儿哭天喊地的四手连爬，就是过不去，甚至有小动物看小狗什么的到那上面， 小动物然后到那边，然后就是坚决不过去， 对， 然后你在后面使劲拽， 拽 再怎么 拽 他就是不上去。 我的天呀， 啊， 有的女孩还挺胆大的。 是啊，我发现到这种事情上面，女孩子比男孩子这个胆大的这个事情要多一点。 是为什么呢？ 啊，就是说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真的说是换着我的话啊，如果说是就比如跟这个类似一点的项目啊，就比如说蹦极这样的项目 啊，其实就是前些年蹦极它不是特别多的时候，然后其实我觉得哎，去挑战一下，去的时候是信心满满，到跟前越走到跟前腿越软，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到跟前我不上去了， 放弃了是吗？ 我放弃了，说所以说到目前为止玻璃栈道我走了很多，但是这个蹦极这个事情说实话我到目前一次的我只是看别人在蹦啊，然后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嗯，反正就这种就是刚才我说的可能张家界的这个确实是有点害怕， 嗯， 确实有点，因为他是在整个垂直的山的边上修的，围着这个山的栈道，那你想，他不是说你，不是说你说，哎，我站在山顶上， 嗯， 前头有一平台，我走上去，不是这个感觉了， 对对 对, 对， 你完全是在山外头走， 没错， 是这么一种感觉。 倒贴我钱我也不去， 你可以试试。 我虽然性高，但是我恐高，真不行。 但是这种事情吧，就说是，我觉得你可以。不当那个地方是有这个玻璃栈道的，你仰着头往前走，这样可能心里感觉会好很多，你知道吗？ 哦，仰着头往前走。 对，你要是往下一看，如果说对于恐高的人来说，肯定马上就有点眩晕的感觉。 对，当时会有头晕恶心，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对对，可能是真的，这是恐高的一种感觉，就是或者说心里特别紧张，特别害怕，就是说万一掉下去，万一掉下去，永远是这种心理状态。说为什么呀？就是如果说我真的就是把你眼睛蒙起来，我拉着你手从那边走过去，可能你也真没有感觉就过去了。但是我给你放中间把布往黑一拉，你可能马上会叫。 真的很结实吗？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拿锤子呀，就大锤子啊，然后直接砸，包括甚至汽车碾压都是没有问题的。 哦， 就是它给你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说是因为它是透明的嘛，啊，就是你一定要体验这种说是哎，你在空中，这是以前可能人只是一个梦想而已，但是现在是实现了，对吧？啊，我走在这个，就是比如说张家界，它那边它还有一个是天桥。是在两座山中间架起的，就是一个大峡谷，大峡谷中间架了一座这个桥，这个桥呢也是玻璃的。 嚯， 啊，那么这个桥底下，你要是想到那座峰上面去，那么你必须得过这个桥。 哦， 所以说是这个就是说白了，这个就是一种体验的一个项目哈，甚至有些地方啊，他做的比这个还要恐怖啊，当然这是有一定风险系数的，就是比如他是拿那个木头。就是木头的，然后隔一节漏一个空，隔一节漏一个空，隔一节漏一个空，啊，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必须得踩着那个过去。当然，这个玻璃栈道相对比较那个起来相对来说安全很多，因为它至少是脚踏实地的。 对对对， 就是脚踏实在玻璃的，对吧？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个从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在张家界这个地方，它的玻璃栈道开始，在整个国内很多人哎很惊险很刺激，对吧？所以说很多些朋友说啊，去张家界可能说是游山玩水，可能都已经去过了，但是为了去体验一下这个惊险刺激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会重复再去一次，对吧？然后其实这就是说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但是后期呢，其实在我们国家整个陆陆续续各个地方啊，尤其是近两三年以来，可以说是。但凡是有这样 能够设立悬崖栈，能够设立悬崖栈道的地方，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有这个玻璃栈道。 嗯 啊，因为这是大家的一个需求点嘛。就比如在我们周边的，对吧？啊，很近很近的，在我们北京平谷的， 对，就有一个， 对吧？啊，据说是那一年他们还创造的，就说是一个奇迹，对吧？什么奇迹来？然后它旁边不是正好是就是叫个天云山这个景区嘛啊，然后天云山景区在我们过去看过来说是啊，它也就是跟石林峡差不多的，因为两个景区挨得特别特别的近嘛啊。然后石林峡可以说是也是一个4A 级的景区，然后很多的游客都奔着这个地方去哈。然后呢，这个天云山呢，然后就是因为玻璃栈道，然后的好多车全部就是两个景区离着可能大概就是有两三公里的这个距离，对吧？很多人就奔着这个玻璃栈道去的。而一年呢，就是从各个地方的，比如从东北的，我要去张家界的话，可能距离很远，想体验那种刺激感的话， 对。 但是他跑到我们北京来很近很方便。那个时候就是在刚开始那个时候，东北还没有这种玻璃栈道，对吧？啊，然后就是在后来之后，就是可能近一年啊，或者是近一年多一点点时间，他们才有了。然后说是在平谷的天云山这个地方，它的玻璃栈道其实要说吧，它应该说是距离是有一定很，就刚开始的时候只有100多米啊，刚开始修建了100多米，大家就是为了体验一下这个亲眼刺激程度。但是你需要上很高很高的山，或者坐缆车或者怎么样上去体验，对吧？然后随着现在的它就是整个围着整个山啊，盘着整个山，就是也建了很长很长的一些距离的这个玻璃栈道，就是你根据你的需求，真是碰见那种胆大的，说实在话了啊。你修建再长对他来讲他没有什么太多感觉， 他没感觉， 对。但是对于说是这种就比如有点恐高的啊，然后随便有上10米，这个10米估计你就感觉走这10米跟走了是将近10公里的距离差不多一样的感觉，就是始终怎么还没到呀，还没到 痛苦了。 对，就是确实是这种感觉。有些人真的说平时在底下的时候我看了确实胆子特别肥啊，就真的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在底下的时候然后哎走走试试，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害怕，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我蹦极我可能害怕，但是如果让我去走这个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反正至少底下有东西啊， 对， 然后就无所谓的，然后我就直接就走过去，除非你在后面吓唬一下，当然可能会害怕，对吧？就是我们那些朋友呢，他们好多也是，哎，底下确实没问题，然后上去的时候我说，哎，不对啊，在这上面他胆比我小呀，这个确确实实就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老是我带着他们，我说走吧，没事儿，对吧？你就踏踏实实走就行了，因为这本身，但是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呢，走这个栈道的时候，他什么心理呢？就说是，哎，我一定要扶着墙去走，知道吧？因为墙边上那个有些地方可能说，哎，石头稍微伸出来一点点，他感觉踏实感，啊，是这样的一个走法， 就是俗称的脚踏实地嘛， 对对对， 但是他脚踏的不是实地， 对。 而是玻璃地，他可能就有点担心。 对， 而且再其次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嗯， 比如说，因为他这底下就是俗称的透光的嘛。 对， 尤其我个人认为啊，尤其比如说下过雨，或者下过雪，脚底下打滑的时候，才是应该最害怕的时候。真的，就因为我天哪，不光脚踏不了实地，还这么湿滑。这个才最害怕。 嗯， 但是我昨天在跟编辑聊这个话题，我说今天波儿来的一定得说，我说这种感觉我不害怕。 嗯， 我最害怕的是走在玻璃上时候，就这个吊桥左右晃 啊！ 哎呀，这个瞎了， 那就是吊索桥了呀。那 对呀，如果是透明玻璃的，然后还是左右晃的，这个太可怕了。 国内有这样的形制的吗？ 就是它是 还能摇晃的， 透明玻璃它这样晃荡的啊， 没有， 可能不是， 因为那样就很不安全， 就不安全了。 对， 它可能有些是木头的啊，那种栈桥，对吧？ 啊，那个是 那种的 是 有很多， 两边都拿钢筋蹬着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我不害怕，我走过， 对吧？ 他们那个越摇的话，我在上面左右摇晃的，我还特别带劲。 那你作为平谷人，你没有去过吗？ 我哥，我没有胆子上去。天云山真的太害怕了，我听人说过，后来我看网上视频，我立马就消停了，这不适合我。 是 啊， 真的就哪说哪了。其实我倒是觉得像这种玻璃栈道最早期的可能就是那种，就比如说好多年前我去的双子塔，马来西亚的双子塔，然后它在那个塔中间那个不是也是透明的嘛， 就有一块玻璃， 对， 它是两个塔中间有个连廊， 连廊， 连廊， 然后你能一直看到那个塔底下，哎，那人小的都跟火柴盒似的，哎，有些人就害怕，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啊。然后另外你比如说像多伦多那儿有一个类似于咱们这边的电视塔 啊， 也上百米，它在顶层的观光区也透明的，你也可以看塔底。 其实也脚踏实地，也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觉得啊，在好像在我们台里边好像也有一块有玻璃的地方啊，就是在某一个直播间里边，我好像见到过是这么一种情况。 那个不高，你才五层嘛， 对， 不高。但是你不管高和低的问题，只要是对于有这种恐高的人，就是有五层他也是高的。 真的，哪说哪了。你比如说，就是以前我们做团队建设， 嗯， 因为北京现在周边不是有那个团队建设嘛， 嗯， 然后有很多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呢，就是它分初级的、中级的和高级的。后来我就说来高级的， 我 反正价钱都是一样的，来高级的。高级的呢，就是大概一个团队，然后大家都要穿上那个 安全带， 安全带嘛，类似于，然后护着，然后跟个那个游泳裤的穿好了，后面带个绳，有钢索的， 对， 你保证掉不下来， 对。 然后呢，你上到树上， 树上穿越， 那树很高， 嗯， 然后呢，上边一根绳，下面一根绳，你就要踩着这个绳到那棵树上，但是实际上你蹬着安全带呢， 是是是， 但是就这种绳子在两边晃的同时，你脚底下还那么高，至少超过五米， 那肯定 有一种悬空感。哎， 那你说说你当时感觉？ 哎，真的，就是女孩子啊， 嗯， 基本上，比如说，三十米，大概三分钟吧，唰唰唰唰过去了，我十分钟吧， 是不是？当时腿肚子转筋了没有？ 我觉得其实维哥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协调能力啊，因为我之前见过他去跳好多舞啊，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协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如果换我的话，我也这样体验过。你十分钟，我估计我至少得二十分钟，你知道啊？就是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可能距离不太一样，跟大家同时去上的时候，人家已经从高级的那一圈下来了，然后我那个中级的还在那半道上晃着，然后走不过去了。 因为你走的同时吧，你真的是这么晃， 一直在晃，就控制不好自己的重心。 因为你腿要是越使劲越晃。 哦，对， 因为你得放松嘛。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你不用害怕，因为你有安全绳。但是你真觉得坏了，这我要掉下去，安全绳要没绑紧，哎呦我的天哪，这么高的树，我就 然后下来之后，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嗯， 人家别人说，哎，这个挺好玩的，我胳膊疼， 太较劲了，是不是？ 就是我完全属于较劲的那种，手抓的特别紧的上面那根，你知道吗？抓得特别紧的，我说这个不能给我掉下去，一定不能掉下去，你知道吗？脚下面你爱怎么晃怎么晃，反正胳膊撑着呢。 你看人家这北京君君呀、啊、美美姐啊什么都给我们发来照片，人家就是在这玻璃栈道上， 哦， 人站着，对吧？底下。 真好， 全是透明的，老两口是吧？就在玻璃栈道上一摆 pose 照张相，多美，一点都不紧张。 照完相之后呢？ 哎，对呀，是不是龇牙咧嘴的就坐地上回不去了？ 快扶我一下，扶我一下。 这个很有可能哈，不过人家这种他说，既然能摆各种造型的这种啊，一般 真 没啥问题。 哎， 对，我确实特别佩服这样的人。 是是是， 对，你要是换我，就是人那大姐还手扶着玻璃栈道外边沿那个把手， 嗯， 我估计我要上去，我肯定是溜边，就是溜这个靠墙体的这一边， 或者说是你直接就扶着人家栏杆跑。 对， 就是绝对不可能是我 一定会蹲下，我不会站起来的。真的 不行， 哎，你们别吓， 不是不行，我呛住了。 你们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好不好？ 好吧好吧，那我们沉淀一下。沉淀一下。 哎呀，人擎天柱还说了，玻璃栈道使用的都是钢化的加胶玻璃，抗冲击力那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也比较怕挺尖锐的东西的高速冲击 啊， 这是里边还有一点的说头。 这是有根据人家专业知识来说 的， 但是像我们正常咱们自己在上面走的话 的 啊，它的承重力它这个都是经过测试的， 一点问题没有。 对啊， 对， 而且就比如像在我说过那个，就是最早像一百多米的时候，它可能承重力就是只能上几个人，对吧？ 对， 它是有一个要求标准的。 没错。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这个玻璃栈道哈，或者说您有哪些咱们国内出游方方面面的问题，也可以关注一下 CHWL876。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 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工。张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接下来张工辛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 好嘞。 我从现在这个雷达图上看到，在北京的北部，那么有一些雷阵雨的云团正在向北京这里靠近，那么它移动方向呢向西南方向，那密云这个地方，密云的东北角这个地方已经有雷阵雨天气，那么西北部的像延庆也有一些弱的阵雨和雷阵雨，因此呢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本市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局地呢会降雨和浓烟会比较大，那么请大家注意防范。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呢，今天的后半夜3-4点钟啊，西部的高空槽系统将靠近本市，会带来这个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这种情况对明天早晨的早高峰，这个影响也比较大，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降雨要大一些。那么局地还会伴有短时的这个雷暴大风。降雨的结束时间呢，在明天的15-16点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个过程降水量的3到15毫米。西部、北部地区很可能有20到40毫米这么一个强的降雨。所以明天外出大家要注意带上雨具。明天看来就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天气可以是凉爽舒适。另外来看呢，这18号到19号白天，北京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16-17度天气因为中午略微热一点，大部分时间是凉爽舒适。另外来看就是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20号也可能就是礼拜天这一天了，那么很可能还有降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两天这个下雨还挺频繁的呀，是不是？ 对，像这个季节，一般来讲，对北方一般就是3天一个系统，很可能就是3天，有一场降雨天气。这是北京来讲。那么全国，还要关注的，这边就是河北的西部和北部，那么吉林、辽宁。山东南部就是苏皖北部，像河南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湖北的东北部这些地方，还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安徽的北部的局部地区啊，很可能大暴雨。当然四川盆地这个地方，也有暴雨，这个暴雨很可能在100到150毫米，这是安徽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呢，很可能部分地区还会伴有这样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这样强对流天气。那么未来3天就是华中、华东，这些地方都有比较强的降水，部分地区甚至有大暴雨，尤其是在18号的白天到夜间，看来就是在华中、华东这一带的降雨比较大。那么也请大家 外出游玩外出啊，注意关注这一带的天气情况。主持人， 嗯，好的，辛苦张工了。这两天呢，雨水多，您出行的时候也记着带上雨具啊。 好，好的，谢谢您。 好，谢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爬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这时段呢，全市路网的交通压力正在上升当中。目前的东西环路北段、南北双方向、北部环路的东段、东西双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东部的通惠河北路、建卫大街精通快速，南部的蔡户营南路、西部的莲花池东路、北部的万泉河路、学院路，以上路段出城方向都是车多流量大。那么另外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进京方向也是车多的。再来说说高速方面，京藏高速、机场高速、京开高速、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压力最为突出。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在各种信息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当然还有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波。 欢迎波哥， 好久没见的张波。当然他在第一节已经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他最近在忙些什么。其他就不说了，咱们再说回到玻璃栈道。玻璃栈道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确实很结实。 对 对，您如果没有存心去破坏它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走这个玻璃的时候，完全就是把做好，就是把这个心里边啊，就调整好心态， 嗯 啊，然后去走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就比如像大家有时候可能看到很多视频上一些段子啊，就是吓得又哭又喊的。 我真的在最开始看的时候，因为我不害怕那个，我老觉得我天哪，他们都是表演系的吧？我天哪， 演 的 那么真实。 对，特别是大哥，我天，剃的光头。戴着大金链子，嚯，那个胳膊上有小鸟，就那样，都拖着走。哎呀，我说大哥表演系的，哎呀，太 这样太真实了。 对，真的会这样。 还有包括有一些人孩子他母亲带着，这妈就得坑死我了，这是。直接抱着那杆就上去了，你知道吗，就不下来了。 就真的，你就像我们这个小花军就说了，我这听着你们说那玻璃栈道，我听着他都出汗。 哎， 多瘆得慌！ 该出汗的地方咱还没说呢，你知道吗？ 啊， 你看、 还有哪儿啊？ 就比如说是你刚才踩到你想想，你当时你踩到玻璃栈道上，你第一个感觉是说啊，我踩到上面之后可能是感觉底下是空的啊，然后突然这个时候玻璃炸开了 啊！您不要开国际玩笑好吗？ 啊，会吗？ 这是确实是有类似于这样的现象，但是它是假象。 哦，吓死了！ 对， 专门给你安排的， 就是它这种玻璃，就是比如说你往上一踩，然后它马上就好多那种裂缝，就炸开了。事实上，对，事实上就让你感觉到跟真的玻璃要碎了那种感觉， 就碎化玻璃。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走过之后，然后它一会儿恢复了，又正常了。 那这胆小的人上去以后，我真的 上去之后第一脚直接，我估计有些。胆儿特别小的可能真的说实话了，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吓出来，你知道吧。所以说心脏病不好的，首先第一点我就建议大家最好是不要 去选择这种太刺激的，对吧。但是心态就是不是特别好的，就大家可以体验它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就说是你一脚踩上去之后，然后底下马上裂缝全出来了，知道吧。然后就跟正儿八经那个玻璃是碎了是一样感觉。可能这种感觉可能是更为让大家挑战这个难度更为大一些，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啊要过很多关的，因为你每走一步下面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碎一下。 对，每走一步上你脚下这一块然后就碎了。 嗯 啊，就这种感觉。 哎，就是这个碎的这个在哪儿有 啊？就在我们很近的地方啊，东太行啊，邯郸。 哦，真的是有、这个、 对对对对，确实是就有这样的一个玻璃栈道，对吧。然后包括因为现在玻璃栈道它的这种各种种类也非常多了啊，包括一些七彩的玻璃栈道，对吧，也是有的。就比如说它玻璃是用不同颜色做成的， 那这还好。 对对，这个可能就是感觉说，哎，这个是一个新的体验嘛，一个新的体验感，和以前爱纯的一种玻璃的话，可能对于就是比如它有颜色比较暗些的，然后可能说你这种感觉就不会有那么恐怖，那么害怕，对吧。最主要还取决于你的整个玻璃栈道，你的底下的这个给你展示出来是什么。有些是河道，对吧，有些确实底下就是纯的一种悬崖，你可能是有时候如果天气不好的可能真的看不下去，看不到底儿， 万丈深渊。 对对对，完全就是感觉就是这种感觉的。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你去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您自己个人的需求，比如说哎。比如说你心里就是确实是有这种恐高的，我觉得可以从初级的，对吧，啊，可以去尝试一些的，对吧。就比如说是在我们附近还有一些，包括这个像在就我你不是你们家不是说是在天云山，对吧，啊，那么你可能有点恐怖的话，你可以先试试这个它旁边那个，对吧，石林峡。 石林峡， 对对对对， 那个简单是吗？ 对，那个说简单嘛，其实就是你要走到它那个就是玻璃天眼啊，就是以前就是我们的叫法是叫玻璃天眼哈，就是不管它现在怎么说什么飞碟了， 叫宇宙之眼， 对对对， 人家现在叫， 对对对，啊，但是最早前之前大家一直称呼就是反正那一天眼啊，你可以去走一下试试，它就是整个等于在那个悬崖上，然后直接伸出来一个伸出来一截，对吧？但是这节确实挺长的，全世界号称为最伸出来这个算是最长的一节，对吧？然后你走到它中间正好是有一个圈，如果是拿航拍来拍的话，它确实就跟一个那个眼睛，然后你底下全部都是空的，啊，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你可以走上一圈，可以先尝试一下啊。它不像在悬崖上那种的话，然后你走的时候确实呀，这边很恐怖的，因为你边是空的嘛，哈。 对， 那么这个虽然你两边啊还包括你脚底下感觉都是空的，你可以先体验一下。如果是这个级别如果你尝试不了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还可以体验更低一个级别的。 还有啊， 有啊，在我们北京边上有好多的，就比如说我们周边的，比如说房山十渡可能大概有个四五条这种玻璃栈道， 啊，真的，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自从这个天云山玻璃栈道建完了之后，确实是获取了很多这个客流量之后，可能在我们北京周边比如在房山十渡那个方向，大概是我数了一下，什么有什么誓言玻璃栈道呀，还有什么就是各种叫法，东湖港那些景区也逐步的就打造了这种，就是让大家有体验感的，对吧？就是你不仅仅说你能玩玩这个游山玩水，就是玩玩这个水上的一些项目，然后你同时也可以体验的这种刺激感。但它的整个高度吧，不像说是你说像天云山这样海拔，就是它不是海拔，就是在1000多米的这个 1149米， 对，1000多米的这个，它这个可能是大概也就是有个 100多米吧，哈，100多米的，这样的话，你可以先体验一下，试一试，觉得哎自己没有问题 ，OK， 你可以按照级别一项一项去挑战。 对， 当然，如果说你说北京周边这些地方我无所谓的，当然你可以选择在河北的，比如不管是在狼牙山， 嗯， 对吧？啊，还包括在白石山， 嗯， 对吧？当然，白石山其实说白了要比这个在平谷的那个天元山那个要早一点，但是 它还高。 对它，但是它之前的时候是，因为一个交通嘛，不像是这么近，在北京我可以直接开车，可以1个小时我也可以到，对吧？那么那边可能需要一个时间，2个多小时、3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能到了白石山。当然是大家看的景色还不太一样，你选择不同的季节嘛。白石山秋季的话，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吧？然后你秋季的时候顺便，然后可以去 去练练胆儿。 在那个上面还好的一点是这样，它那个西瓜呀，就现在外面卖的西瓜啊，在山上面吃那个西瓜是冰凉冰凉的，知道吗？就不用说，不是说像从这个什么冰箱里边、冰柜里边拿出来那样啊，但就在山顶上那个他那个西瓜，我当时吃了呀，真的确实特别拔牙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我觉得诚心吃个西瓜您上栈道，但凡。对吧？ 那心更 凉，习惯比我自己 还香，那就是哇凉哇凉的了。 安的什么心，让我吃这么凉的西瓜？ 对对对对，就是那一节玻璃栈道，可能是距离不是很长，但是一个体验感嘛，哈、啊，就说是因为大家就是有时候。当自己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再紧张一点也无所谓了。到这个上面体验一下，你会感觉我工作啊，确实那点困难不算什么东西。 对 对 对, 对， 有一种释然的。 对对对对，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完全去，可以在北京周边的各个方向吧啊，基本是都能够找到这个类似的玻璃栈道，甚至包括你，包括在我们很比较近的，比如说再远一点啊，就比如到了山东，对吧啊，山东的趵突固。啊，这样的景区之前的时候，大家只是说是，哎，山东不是有72个故嘛啊，然后趵突固是最高的那个啊，也是最大个儿那个，然后现在也是一个景区吧哈，就是它也是在今年，它整个这个玻璃栈道是对外开放了 啊， 所以说是与此同时，就是在我们就是比较近的地方，你比如像还有在这个河南。啊，河南的这些地方，就比如说南太行，刚才我不说东太行嘛，啊， 对， 然后现在南太行那边也有玻璃栈道，包括你说的那个摇的那个桥，就说如果说你要觉得恐怖的话，其实南太行那个八里沟里边可能大概有7-8条那样的桥，不是10来条那个那种的晃的桥， 对，但是不是玻璃栈道， 对对，不是玻璃栈，但是它在它的另外一个天界山上。这是有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吧、嗯？就是有一个是要挑战自我的，啊，那个自我的，它虽然不是说是玻璃做的啊，但是它有玻璃栈道啊，有玻璃，天际山上有玻璃栈道。但是另外一块，我觉得那个虽然不是玻璃做的，但是比玻璃更恐怖，上面只能站6个人，然后最恐怖的是，它那到最顶到那个头的时候，然后你整个一圈有一个圆形，但是中间是镂空的 啊， 是纯空的。啊，所以说是你到那个地方去体验的话，那是要比玻璃栈道更要刺激一些。 太吓人了，这个，这玩意儿太心跳了，这个。 而且你所有的车在上面去走，你不要坐缆车的情况下啊，然后你车在整个环山上去走的话，你的旁边全是悬崖。 哇！ 而且那悬崖还是基本上都在1000多米的。 我天哪！ 所以说那个。甚至比我们有时候说是哎挂壁公路啊，感觉很刺激，很有体验感。嗯、但是那个的体验感，我觉得，要比那个挂壁公路更刺激一些。 嗯、 就是完全你的就是你上去的时候，可能它因为它正好有一个环山路嘛，要翻好几座山、 嗯， 然后它的整个这个旁边了，然后基本上大家去那个地方都会哇，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这样这种感觉了，你知道吗？ 哥你好真实啊！ 对对对，因为确实是你那样去体验的话，你的这个感觉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它本身有几个条件，一个是玻璃栈道，哎，大家可能觉得玻璃栈道就是首先一个是伸在这个界外的有一块石头，就是很奇特的一块，就直接伸在这个一个悬崖外边的一块石头，然后那块石头的面积可能比较大，但是从上面看下去之后，哦，确实很小的一块， 嗯， 对吧？但是很多人就扶着那个台阶下的那个位置的时候，然后感觉是一个感觉，这是第一个初级的挑战，然后第二级的就是去挑战它的玻璃栈道。啊，可以去走一下的那个玻璃栈道了，就是和我们悬崖栈道是一样的一个性质了。然后第三个就挑战，就是说挑战自我的那个，然后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只能上6个人，啊，只能过去6个人，啊，一次只能过去6个人，然后中间一个镂空的一个圆形的一个孔， 大概直径有， 直径大概 2米， 几十啊，我有吗？ 1.5米左右， 哎，真的，咱们节目组6个，怎么样？ 啊，我哭了，别逼我。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哈，就是你这种的话，至少来说，我说，因为一小部分是玻璃栈道嘛，啊，然后其余的剩下的就是说是，这就是我说悬崖，甚至是包括这个悬崖单独伸出去那样一节，叫一个挑战自我的啊，就是真的，你下去你可以看，因为它是几亿年形成的地质结构嘛，啊，那个凸出来那个山，那个层次看得很明白，哪个世纪哪个世纪的都可以看出来，知道吗？ 不过张波，你刚才介绍的那个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然后围着这山开的那个是在东太行还是在？ 南太行， 在南太行， 南太行， 嗯，哦，那个我好像就是 去过呀， 没有没有没有，看新闻的时候，它专门是，哦， 有一个图片是专门伸出来一块石头，那个特别漂亮的那个， 包括， 就是那个， 围着那个山走那公路， 嗯， 然后就相当于天然形成的那么一条公路，车就在这儿开， 嗯， 然后边上就是悬崖， 对对对， 然后我再看，哟，我说这地儿还挺漂亮，我好像还问过小胖， 嗯， 因为正好是在。电视上做他们那边的 那 个，那 就没错，那就是 宣传的那个 南太行的范围之内的天阶山， 对吧？ 啊， 因为人家说嘛，欢迎到那个河南，欢迎到什么南太行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哎，有点意思，挺好。 所以说，我说这个地方也是一种体验，虽然它就是带着玻璃栈道，但是它有更高强度的、更高难度的，你找感觉的那种。 咱六， 不，我看包，你们五个。 咱去完了以后可以去小胖他们家山上吃鸡， 对， 那我也不去 啊，那边特别实惠， 我也紧张， 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那边山上的那种各种小吃吧，啊，也真的特别是比较好的，比如像他那个 不吃西瓜， 不是西瓜，那个枣片什么灵芝啊，你知道那边灵芝啊，我不知道，问一下啊，10块钱一个。但是肯定是从山上摘下来的， 啊， 这是没问题。但是什么品种的我不太清楚， 哦， 因为我不太懂， 嗯， 但是真的是10块钱一个，就是确实是他们当地的生活的人在那卖的啊， 嗯。 那什么枣啊，枣干啊， 嗯， 我还以为是山楂片，知道吗， 嗯？ 我说这东西我肯定不吃。然后我们朋友买了一袋，你就尝一块，哎，我尝真不错，哎，这真的是不错。还包括什么野核桃之类的啊，山核桃和那个正常，他们把核桃皮儿都已经剥完了， 嗯， 啊。就是那种核桃仁的那种啊，山核桃的味儿确实 很棒，就冲这个， 嗯， 这可以吃， 嗯， 就是，哦，啊，那您是这意思，就是必须上去我才能吃到啊？ 对，不过去， 他就在那个悬崖边上的，他那个村子在那建着呢。 你就别勾搭我了，我先进段广告吧，我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吧，其实也并不止磊子一个人害怕，真的。你比如说像南宝都说了，说患恐高症的人呢，在走玻璃栈道之前，先用家附近的比如说商场或者写字楼的观光电梯练习练习，说不定会有帮助哟。 不行，咱们台不就有一观光电梯吗？ 好吧，这个否了。 我坐过， 这个已经过去了。 我已经头晕了。 哎， 我只要往外看，往下看。 我在想，如果是真的是必须得把你放在上面的话，然后比如说你可能不走几块啊，你可以试着走上一块两块玻璃啊。然后你有没有就这种有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强烈的反应呀，啊？ 你借我块布， 蒙我眼睛， 对，把眼睛蒙上。 咱就说你正常的也不借你布， 那不行。 你借你布，我直接带着你就过去了。 他的意思是， 嗯， 你一拳把他打懵， 直接把我拖过去。 对， 当然了，另外一位朋友问的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朋友是寂寞无人相告，他说：“哎，你们刚才说的邯郸那个玻璃栈道在哪儿啊？没听说过，能不能再说一下啊？因为过几天正好要去邯郸大名府要会朋友，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简单的跟您说两句啊。” 好嘞，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是一个网红的破碎的玻璃栈道啊，东太行景区的玻璃栈道，它是位于河北邯郸武安市的境内，因为所处太行山东麓而得名。那么规划总面积是26平方公里，最高海拔是1428米。这玻璃栈道啊，是建在了海拔1180米的龙头崖的上腰处，全长266米，宽大概2米左右，围绕着山体而建，转一圈哈，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快到终点的时候呢，有这么几块相邻的碎化玻璃，就特别具有人体感应功能，你走到哪儿，这玻璃就碎到哪儿，并且伴随着咔嚓咔嚓咔嚓的那种声音，特别的逼真。上去之前，您最好想清楚，要不然下不来怎么办呀？怪吓人的呀。 其实在这边的话，他就是说，因为它本身属于武安嘛，河北邯郸的武安，然后武安境内呢也有一些比较适合的，就它可以去转一下的，比如像在金阳湖，对吧，也是有玻璃栈道，对吧，啊，也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去体验的，对吧，就是如果说实在上不去的话，你还能玩一点其他的东西，比如坐个船啦，玩玩水啦。金阳湖其实我个人感觉，如果是有用航拍站的高空去拍的话，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景区。 对，我就觉得玻璃栈道就是为什么吸引大家，就是一方面是考验你的这种新奇特的这种心理 刺激， 二一个就是他在上面看到的风景肯定和你在别的同样的这种位置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哎，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上去，既刺激了我又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对， 何乐而不为呢？是这意思吧？ 有些东西是你正常情况下咱们是在从底下能看上面的， 对， 对吧，啊，这是没有错。在过去的话，如果没有这种栈道或者是没有这种玻璃栈道的情况下，然后大家只说，哎呀，这山真的很高，而很奇特，对吧，除非你拿着有很多朋友会拿着望远镜啊，或者拿着这个什么长焦镜头，对吧，啊，然后对着然后上面去看看这个景色，拍拍照片。但是现在是你让你自己站在这个上面，然后你俯视去看底下的这种、就比如我记得很简单，在咱们房山石路的有一个十一渡那边啊，有一个玻璃栈道，然后它下面正好是那个河，就是拒马河。但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最多就是因为那边肯定是看不到的，但是正是因为有了玻璃栈道之后，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拒马河水正好在你脚下踩着的， 哦， 啊，是这种感觉， 那感觉不一样， 对 对。 不过玩嘛本身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我觉得量力而行， 对， 比如说真的是，比如说像磊子说不行，我真的恐高，而且一到这样我可能血压就会高，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建议去。 那 对对 对, 对， 包括比如说有其他类似这种症状的，对吧，比如说有心脑血管啊， 对对对对对， 等等类似这样，那咱们不要说为了娱乐咱们必须要上，没有这个必要。 对, 对，就是说是你可以看看他们在上面走的那种状态， 对，就可以 了 嘛，就可以了， 自己不走也可以的。 是是是， 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到游乐场坐在翻滚过山车的下面，我就听上面滋儿哇乱叫，我坐一会儿，哎呦，心情特别愉悦，我就吃着薯片喝着可乐，哎呦，特爽。哎， 那个滋儿哇乱叫，你这个你那个可能看的你距离可能是有点远 啊， 但是这个你就站就站这儿，你可以看在上面，就是不管叫的哭的喊地上趴的什么样状态都会有。 你看那宁静致远说的，曾经在哥伦比亚冰川的玻璃栈道上。本来没什么感觉，不是也就是玻璃的吗，突然来了一个小朋友，哇，跑过来就开始跳，就开始蹦，整个栈道开始上下晃，哎呀，就那种感觉，真的就怕玻璃碎了，当时他的心就开始悬起来了。 那这玻璃栈道建的也有点问题吧，能上下还晃哟， 多刺激， 哎呦，太刺激了，受不了。得嘞，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国内的玻璃栈道，当然了国内游方面的问题您可以请教一下波哥 CHWL876。 我们休息一下，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我是烟火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影流波。 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还有 我是张波。 嗯，不过呢，就刚才前一节波那么一说，好像现在全国各地好多地儿都有玻璃栈道。 是啊，基本上说是符合建筑这个条件的，基本上景区都会去玩，就算是一个项目吧，就是体验的一个项目之一。嗯、 看来最近比较流行这个。 就是这一两年啊，就是尤其是去年前年、 嗯、 这两年是最火爆的时候。 嗯， 就是大家工作都压力太大了， 对，都需要去 生活 释放一下， 太平淡了，你知道吗？这个新奇特的 刺激哈， 对，新奇特的一些外出游玩的这个项目也玩的差不多了， 嗯， 这就兴起来了， 寻找点刺激的感觉， 哎、对对对、嗯， 哎，那比如说就是6月份端午节的时候、 嗯， 因为也有小长假呀， 嗯， 几天的时间。比如说北京的周边的这些，比如无论是平谷啊、房山啊等等，这些、 嗯、 都可以， 嗯， 也可以去， 嗯， 然后包括说奔了河北， 嗯， 比如说像你刚才介绍的邯郸， 嗯， 包括我听说好像狼牙山就这些地儿都有， 嗯， 其实这点时间就是小长假的时间应该也没问题。 小长假时间是足够了，就是因为现在的交通比较方便嘛，啊，就是无论说是坐高铁啊、坐动车啊，尤其是包括到邯郸那一带的，他坐高铁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两小时到的，就到地方了，对吧？ 对， 像狼牙山这样的地方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会就比较近处的，大家可能会选择自驾， 嗯， 对吧？当然说这种的围绕着像这样的地方去玩的项目确实有很多， 嗯， 就比如说到山东。对吧、嗯、我举个例子来说，到山东的这是算是距离比较远了，已经到了、 嗯、 比如说我到山东的趵突谷， 嗯， 对吧，大概应该是距离我们有个600多公里了，对吧，这是最远的，3天的假期是足够的。为什么呀？我们可以从北京直接开车出发，边走边停，对吧，就是可以选择，比如第一站我们可以选择先到这个山东的台儿庄或者微山湖，对吧，或者是观世流园清潭寺这边呢，去先去玩一下，包括这个运河湿地公园，在这边的话都是比较符合去旅游的一个标准，就是喜欢古城的你去台儿庄古城，喜欢这个湿地的你可以选择微山湖吃鱼啊，吃咸鸭蛋，对吧、 嗯、 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这边的咸鸭蛋和我们的白洋淀咸鸭蛋都是比较出名的，对吧，哈，就是这是其中之一，对吧、 嗯、 吃在这边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分量特别足的， 嗯 啊，而且说实在话呢，就是说有时候你两个人，比如两个人去选点的话，可能点一盘菜，你两个人有可能吃不了， 一盘菜都吃不了、啊， 真的假的呀？ 我跟你说，前几天不是之前的时候，我们和几个朋友过去的时候，其中有两个朋友他说是想吃点特色，我说你们自己出去吃啊，到那古城里边有卖那个什么辣子鸡啊， 嗯、 一盘，他俩人点了这一盘，愣没吃完，你知道吗？ 啊， 对， 那他们俩肯定不爱吃辣的， 不是能吃辣的。啊，但是就是有一点，那一盘子太大个了，这么大一盘 啊， 辣子鸡难道不都应该是只有辣椒，很少有鸡块吗？ 所以人家实诚， 这就是说 吧， 好客山东嘛， 哎， 还有他的一个讲究的办法，对吧？你要吃完这一个煎饼之后，可能你别的这真吃不下去了，对吧？ 快给我发一私信。嗯 他们是在哪家店吃的？ 对，那里边其实他的店是就几家，对吧？ 啊、 就是你能选择，就是能选择的也就那么几家。 嗯, 嗯， 他不是说所有的都是重复的，到处都卖这个，对吧？但是你就可以随便，不管是景区里边还是外边的，你去买去。景区里边可能略微贵一点点啊，但是也不是特别贵，对吧？因为大家可能晚上吃完之后还要去逛逛这个夜景嘛， 嗯， 对吧？坐坐这个摇橹船， 嗯， 对吧？啊，这是去台儿庄古城的这个景区，那么它的旁边呢，正好是有一个湿地公园，就是运河湿地公园啊。然后很多一些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这样的地方，而且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吧，其实也不冷也不热，对吧？然后你随后你可以选择一天的时间，然后你可以选择比如晚上在这逛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在台儿庄古城再去转转啊，包括在旁边有几个什么纪念馆的啊，就是比较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方去转一下。然后晚上的话，你可以还可以继续在这儿住，也可以去选择去到市区去住哈。然后我建议就是还住到古城里边，毕竟说是这个情调比较多嘛啊，就是各种玩法也比较多，所以说在这晚上第三天早上的话，然后你完全可以到趵突窟景区去体验一下。因为这个景区啊，可能大概你需要用的时间也就是一个三四个小时，对吧？就是你可以走走玻璃栈道，也可以爬爬山，对吧？做个休闲，对吧？当然它在这个每到节假日的时候都会有它的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对吧？你都可以做一个参与者嘛，参与一下完了之后，你比如说你开车然后你返回北京，坐火车的话就更简单了。坐火车的话两个半小时到枣庄啊，就是一天可能好多趟 N 多趟 哦， 对，就是直接到枣庄，然后枣庄又直接发到台儿庄古城的这个就是 旅游大巴， 就是他们的专车吧，十、 哦、 块钱。 哎，我觉得这个比自己开车去好。 自己开车开六七个小时。 对呀、 啊， 因为你想，刚才你规划的这三天时间，我觉得很充实。 嗯。 但是等到最后一天，玻璃栈道啊等等这些 走完了之后，然后再返回来， 对，再开车回来就累。 对对对对，而且一般赶到节假日，这个路上肯定会堵车， 嗯、 尤其到进京方向、 嗯， 对吧？你返回来最后一天，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你坐火车的、坐高铁的选择，两个半小时到， 嗯， 对吧？下车之后，你打车也可以，你不打车你就直接坐他那个景区的专车， 嗯， 就是几分钟一趟，几分钟一趟，然后直接给你拉到他们那景区停车场了，十块钱一个人，是，对，十块一个人， 嗯， 啊，我记得应该没错，十块一个人就可以到，对吧？只不过说你可以或者选择到当地去租一个车也没多少钱， 对吧？然后你租着车开，然后你第二天到最后一还车，然后火车站一还车，然后完了之后上车走人回车，两个半小时又回来了， 对， 这样的话还节约时间，你玩的时间在当地玩的时间还长， 嗯、 啊，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三天的一个行程。 其实我真心觉得，嗯、就比如说短途、嗯，比如说北京周边， 嗯， 您有计划的小长假开个车没什么问题， 嗯， 但如果要是真的是长途，您可丁可卯的这三天时间， 就是确实是有点紧张， 对、嗯，除非是那种说我没问题，大把的时间我就开车走。 那你 可以、啊、 对，那你不用跟大家去挤， 对， 你可以比如说我 错峰嘛， 不用非要赶节假日， 对 吧？哈，我去的话，然后哎这样子的话，你去的地方景区人还不多，就是热门景区，它还不是至于说像这个什么像这个节假日一样的人那么拥挤，对吧？啊， 因为开车的话，尤其是长途，真的是很疲惫，而且计划真的赶不上变化。前些日子就是我跟磊子我们的同事， 嗯， 然后他跟他爸回兰州老家去开车去了，开车就可能要办事儿嘛，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开去的时候还好，那真是人歇马不歇， 嗯， 那你想白天的时候呢，那基本应该 一千应该是在个一千， 对啊，开到兰州 300多公里， 对，白天的时候老爹开、 嗯、 晚上不能让老爹开了， 对， 因为老爹眼睛差了、 嗯、 他就开、嗯、那真的是那披星戴月去的、哦、把事儿就用半天时间办完了， 办完了， 然后吃完了中午饭，下午就往回开， 往回返。 但是呢，走 太辛苦了， 当然辛苦了、嗯，因为急着办事嘛，就用周末的时间。嗯、但是呢，本来走高速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大雾， 哎呀， 那你下来呗， 高速路就封了， 封、啊、路了。 那封了以后就开始走国道、 嗯， 走国道，那你想都天黑了， 嗯， 本来原开始计划的说一定咱们得啊。高速走到哪儿咱们下去找一个旅店咱们住一宿、 嗯、 第二天咱们就能进了河北等等、 嗯、 但是因为封路了，所以走国道全是大车， 哎呦， 然后大车在走盘山的时候插死了， 而且时不时有拉煤的车，然后还会掉个石头下来，知道吧？掉个煤， 没掉石头插死了、 啊、 插死了完了，他说在这儿堵死了， 那没办法呀，他说让老爸就在车里忍呗， 嗯， 忍了一宿，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开 动。 哇、哦，他说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后来我都说，如果您有的是时间，慢慢开，慢慢玩。 对啊， 但如果要是可丁可卯的，还是坐火车。 按照这个点来说是一定。你比如像他这样的话，去兰州，比如说一个就是用周六周日这两天时间的话，那最简单不过了。如果是高铁的话是8个小时， 嗯， 对吧？直接到兰州，对吧？然后如果说是坐火车的话，说白了晚上睡一觉，早上到兰州。 对呀、啊， 对， 这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时间，对吧？你晚上睡一觉，早上起来到了兰州，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晚上你在兰州还是整整的两天时间， 是， 对吧？啊，所以说是你说，如果是这样去选择的话。我开车跑1300公里，然后到了兰州市，然后从兰州市再返回了2600公里，两天的时间，确实是我觉得 太累了， 太辛苦了 啊， 对吧？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是，嗯，是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鉴于对于很多朋友，就是说是在周边的话，甚至有时候说是周边的时候，你赶节假日也确实很痛苦的，就是尤其是 堵车， 从北京开到石渡可能需要7个小时， 对、 嗯， 对吧？这也很有可能的事情。一旦到节假日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小长假，五一的小长假，第一头一天，我记得说当天就直接就堵到这个，就是大概有个十几公里、20公里的路，大概他们用了6个小时。 我的天 哪！所以你看，像孙涛不是张家口人吗？ 嗯， 就是一到小长假，当然小长假我们都照常直播啊。 对， 所以孙涛是忠实的拥护者。 嗯， 没问题，继续上节目。哎，我说你不回家，不用回家，要不然堵在半道上，我也回不去家。 说的太对了， 确实是这种情况，你知道吧？就是一旦到节假日的时候，你选择开车出行的话，在10年前嘛，哈，然后我们开车。就是节假日出去的时候还好一些、 嗯、 那会儿还没有这个高速免费的、 嗯、 免高速费的这一说法的时候还好一些、 嗯、 但是路上车也非常非常多，就是特别操心、 嗯、 但是像现在我们一般节假日要是出去的话，直接选择的要么是火车，要么是高铁。 对， 有时候飞机是都不选。为什么不选呢？不是说它价格问题啊，就是说是它这个准点率肯定相对来说火车的准点率还是比较高一些， 嗯， 对吧？所以说是就是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话，这样子的话你节约了你的时间还省事儿， 对、 嗯、 啊，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这是我刚比如我说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去山东这边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高铁去高铁回，3天假期轻轻松松的， 对 啊，早上走然后2.5小时到枣庄了， 是， 哎，对吧？ 特别好、 嗯、 对。 当然像我们听众老大还说没关系，高磊要走玻璃栈道、啊、可以背上降落伞，安全系数高。 您就是想让我一头栽下去呗，是这意思吗？ 他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去体验一下飞的感觉。 还真是有，我越高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冲动，我说干脆我跳下去得了、嗯、我真的当时有这种想法。 上学的时候跳过伞吗？ 没有。好好好， 哎，没有，就在、 啊、 应该是在龙潭湖公园吧， 嗯， 不就是上学的时候都有去体验的？ 没有， 大概有10层楼那么高的那种。 不可能，好像还真没这项目，我们当时没有啊。 哎，就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老师说， 嗯， 组织全班，咱们一块儿去那儿，然后那个 跳个伞，嗯， 我还说呢，哟，这也挺有意思的，上小学嘛， 啊、 嗯， 然后就是一个大伞包， 嗯， 然后弄在你身上，它是肩背的 啊、 嗯， 就跟那背背夹似的、 嗯、 肩背着， 嗯， 然后那儿有一个那个螺旋的，就给你蹬到顶上去了、 嗯， 然后你想脚耷拉着。10层楼就那样上小学，然后到上头啪一松绳，你那伞啥、 啊、 下 来 落在底下是一沙坑， 嗯， 没有任何危险， 对， 因为它不可能有任何冲击。好，我们全班都玩完了。到后来我才知道、 嗯、 原来是体校那个招那个跳伞的运动员， 嗨， 在班里要挑一下、哦、看谁姿势优美，看谁适合这个， 对 啊， 就把你们就框过去了。 哎，那我们免费玩一次嘛，还觉得挺好， 也体验了一次。 是的，是的。 如果换我们的话，肯定说我们好像你说这个，我们确实没有体验过，没有这一项目，我们学校没有这一项目。 我们的听众于伟健。他问了一个问题， 对对对，他呀就想问问什么呢、嗯、这广州长隆动物园想了解一下，就是爸爸去哪儿去的那地儿，住在里边大概费用是多少，在里边怎么玩，想问问这么问题。这样我们场外的这个编辑呢会帮您搜索一下相关的信息。 我们场外的编辑会给您发一个私信、嗯、把您问的具体的这些问题都给您回答一下，好吧？ 对对对，那这么着我们先进段广告，接下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问题。 卖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其实今天聊的这内容，很多的朋友都说了，我去哪儿哪儿，我觉得特别刺激害怕，但是大家还真没有说，哎，玩哪个项目，说自己真的有点心惊胆战那种感觉。其实咱们三个人也可以聊聊，玩过的这么多内容，哪个确实有点害怕，真的。波， 我刚开始说过，就是那个一直没敢玩哈， 啊，那个蹦极的 那个是没玩， 哦， 对吧？但是玩过比较刺激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漂流也是比较刺激的，就是尤其是那种高山的， 对， 不是说是咱们那个拿个划个小船，哦， 就类似于所谓的叫急流勇进的是那种自己划的那种， 对对，哦，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那种的，哦，而且包括很多野划的那种，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知道吧？所以说是，其实我总是生怕说是我自己会撞到什么样的位置，但是既然说是一般情况开放的这种的娱乐的方式，一般都是没有风险的，只要你按照正常的一个标准的话，因为它有落差嘛，尤其是说，比如你坐了一个那个小皮划艇，然后你直接。有个一两米的，这样一米多一点的这个， 啊，真的， 对对对，确实是有它的整个野滑里边的，尤其峡谷里边的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但是你的要求又很简单了，你的皮筏子你必须得保持，到时候你的手一定要抱紧，抓紧了。 对，就边上的那个，啊，那 对对对对对， 抓住了 啊，就是因为你手是出不了整个这个皮筏子之外，它就撞一下也撞不到你手上去。那么这都是经过安全系数都是已经考察过的，所以说一般对这种，但是刺激嘛是一定刺激的，你猛然感觉如果让他自己就跟说是，如果你掉到水里面，你不会游泳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对吧？但是这种的情况，然后你可能直接唰的一下从上面就飞下来了，知道吧？就感觉哦，一下就腾空了，你知道吗？这种感觉，然后冲就直接就落到水里面了，哦，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尤其是对于很多初次体验的，都会大吼大喊大叫的，知道吧？直接性的大喊大叫，就不用说是行了，我看了一下什么东西啊，我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害怕啊！那这种的话，然后完全是让你直接就喊出来了， 哦， 这是 人的应激反应了， 对对对， 就面对危险的时候的应激反应， 对对对对， 很自然的流露。 但是你从那个漂流结束之后，你胳膊有肿胀感吗？ 是这样，胳膊倒没有，因为一直在，因为它每隔一节的话，它都会有一个就是平缓的区域， 啊， 那么这种平缓的区域，然后你就放松很多，啊。但是像在福建啊，在那一些地方，它的这种漂流还是没有很多这个让你选择的余地，直接从上面直接干到底了。 哦，九曲溪漂流，啊，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武夷山那个。 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大家的话，然后去体验的话，就是因为在现在好多地方也都有这种漂流哈，有些是人工的，当然人工它也有一定的刺激，就是我觉得说是就是人工的这种刺激，其实有时候都挺猛的，你知道吧？确实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基本上没有不喊的啊，就是说你从上面下来，你说他就闭着嘴不喊，那不可能，因为很多。就设计师设计出来好多一些，就是让你一定是有这种刺激感的地方， 对， 而且还没有危险的啊，这种做法。然后其实大家下来的时候，因为那水流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啊，尤其是有落差的地方，它的水流速度是更快的啊，所以说是这种的话，我觉得是从我来说，我体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还是比较刺激的，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是，滑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滑草可能。距离都是比较短而坡度比较强一点的那种， 对 吧？我在呼伦贝尔的时候有一个滑草的那个道，你知道吗？ 是特别长吗？ 对 啊， 确实是很长，你知道吗？应该算是在具体多少这个公里来，不是，就是大概是有个几公里长哈。 啊， 人家是草原，人家不怕这个、 啊，咱俩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我觉得。 对， 那你滑着滑着，如果有爆站的。前方到站是 张家口， 真是。 然后呢，这个确实是有那么个几公里长。 我天哪！ 然后我自己也体验了一次，真的是滑到中间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无助感。 要跳车是吧？ 跳又不敢跳， 啊，那么， 然后你指的就是，哎呀，其实已经到这儿了，下吧，那不下咋？你说了也不算，你也刹不住我， 对、啊、 对吧？你只能往下下， 那肯定的， 知道吧？然后 这个好刺激， 这个所以说当时的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说，哎呀，我的天哪，总算是可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知道吗？这种感觉。 哎呦，您玩的都太狠了。 但是我当时我感觉那个坡子它没多大呀，但是我就忽略了一个，说是你有体重在那个地方放着呢，然后你的这个刚开始确实人就踹了一下，轻轻的踹了一下，你开始哎这 挺 不错啊，还挺好的， 挺好 的，然后越往下你的速度会越快，你知道吗？你体重越沉，然后你的速度会越快， 就加速度嘛， 对，这个速度一加起来，然后那个时候的无助感就来了，恨不能赶快歪到的边上摔在那儿，摔就摔一下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也是一个特别刺激的啊。 哦，哎，你玩的这次在哪玩的？嗯、 就是在就是在呼伦贝尔，他走那个边境线的有一个186彩带河。 嗯， 在彩带河的那个旁边，他正好就是有这样一个有这样几条滑道、 哦， 然后真的是确实是挺刺激的啊。 哦，嗯，哎，那边它不是滑沙，是滑草是吧？因为是草原。 对对，它是在草原嘛，就是边境线正好说是中俄的一个边境线嘛、 嗯， 然后在边境线它那边正好有一条河， 哦、 这个河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俄罗斯， 嗯、 然后在就是你站在这个草原这个坡顶的话可以看到俄罗斯，因为我们都是他们当地不是有那个交通车嘛， 嗯、 然后直接拉着你就上去了，上在顶上、 哦， 然后你可以从那儿你看看那个景观之后，然后你在、嗯、那旁边就是一个正好那个就是有好几条吧， 嗯、 大概四五条这样滑道，但是。看上去确实，我看上去确实那个坡度不高，就是我说这坡还不敢呢，那有啥不敢的？真的是下去之后自己才说啊，下一回我是不上去了。可能小朋友来讲无所谓，因为他体轻嘛，啊、 对对 对, 对 吧？因为明显的我知道旁边一小朋友下的，然后我下去在那等了大概有两三分钟了，他才下来。 小朋友自滑， 对， 没有他 没到地儿啊， 体重太轻， 但是明显速度下来一看，我说好玩吗？哎，很好玩。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心都快吓得这个跳三样。 他们底盘低，不觉得。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是真的，说是这样子的话，就像我们这样的身体上去下来之后，明显感觉到确实太恐怖了。 嗯、真的，就是像磊子说他恐高，我就是玩玻璃栈道什么，我都不恐怖 啊。 就有一次我去多伦多，就是他那个电视塔嘛， 嗯， 塔还能再上一层。 嗯、 然后人家跟我说维子，这儿我们有一新项目， 嗯， 说这儿原来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什么的，在这儿拍过外景。哎，我说是吗？我说那挺好的。然后说那走，那咱们上去玩。然后就是到那上也是你带各种安全带， 嗯， 我还说呢，带安全带干嘛呀？不都类似于走个哈透明的栈道什么这那，我还不知道。都带好了以后，然后到那个平台上。开窗户 啊， 相当于你走到平台上去了 啊， 那底下那万丈深渊了。 对啊， 然后，哈，人就说好了，我们这后边有钩，啪就可以锁在那个平台那个外沿上 啊， 然后你的身体 就在外面悬空了， 呈90度往外探， 喂， 探完了以后，最讨厌的是它后边还有一个实时的一个录像监控器，别的人在底下那看，哎，现在的表情是什么样啊？ 啊 这太可怕了， 这个确实是，就是你后面挂着钩的，真的说是真的心里一点底气， 完全无助，你知道吗？ 对啊， 真的 连扶的、蹲的、趴的都没有， 就是 那当时什么感觉？那心里边 太可怕了，真的就是你还想你知道，哟，这有一监视器，哎呀，这儿拍录像的，哎呀，那对着镜头笑不出来，我跟你真。 不过这种的感觉我能真的说能感觉到，这种确实是让你笑，你笑的那个脸我估计都是变形的一种办法，你知道吗？ 对，然后后头外国朋友还说、啊、对着镜头要 smile、啊、我心说没哭就不错了。 跟你们俩比啊，我玩那都真的是小孩玩的了，就是水立方，我简单说啊，时间不多了，水立方不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有一项目我们管的叫抽水马桶、 嗯、 大概三层楼那么高，你上去以后它分红和蓝两个道，然后呢红道是比较高的，你站在那个小透明房子里以后，突然你脚下那个隔板、 啊、就开了 、嗯、然后你就跟出水马桶一样，通一下你就掉 下 去了、 啊、 当我觉得我要被淹死的时候，因为水全都倒灌了、 嗯、 然后三秒钟我就出来了、 嗯、 就当时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懵了，然后吓傻了出来了，啊，下来了，我当时觉得我自己要憋死了。你知道吗？得进段广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我是张波。 欢迎波哥。 哎呀，讲了这么多刺激的，其实刚才我跟波儿我们俩都觉得，其实磊子你那个抽水马桶那也挺刺激的。 我那就是为被别人骗上去的，人说你看就这么高，3秒钟就下来了，多爽啊！因为我们在底下先游了会儿泳，然后已经湿了身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觉得，哎，上去再玩一个也无所谓嘛。我就觉得，那就玩就玩吧，人都玩了是吧？带着这个那个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全上去，就我一人，你说。后来我当时就想犹豫，我是上那高的红的还是那低的蓝色的那个，人说你都上来了你就再上一层这么着，但是真的还行，就3秒钟，不像哥3分钟都玩不了，那我就崩溃了呀。 真的，那个你想下来下不来， 真是 什么时候人家后边把绳子给你拉回来你才能起来。要不当时我的，我天哪，果然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真的，你真是欲哭无泪，太害怕了。 那个时候然后真的说是你各种想法都已经出来了。 对，而且吧，就是那边他就是因为那个被誉为是千湖之湖嘛。就是据说是世界上1/5的淡水全都在那儿 啊， 就是加拿大嘛有好多的湖，好多的水， 对， 所以它那经常下雨。 嗯， 你想在那塔上，那天阴天，然后云里雾里，人家说呢，请远眺。 哦呦呵， 那边尼亚加拉大瀑布，我心说太害怕了，我什么都看不见，摄像头还拍着你，然后等下来，朋友们还说呢，哎，留一张光盘做纪念吧，不要不要不要，太可怕了， 这恶心人吗这？ 当时你没有放一下那个光盘自己看一眼？ 看了，因为人都说嘛，先看一眼。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好？多少多少钱？您可以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来要了张照片儿，照片是、 照片还是不错的， 哎、对，那个是拍了，那个还挺好的。 哎呦， 但是就是这些玩儿，就都算是有惊，但是没有危险。 对对对， 这个肯定是没有危险。 就是、它是一定是非常在危险范围之内的。对吧，不像像有很多的一些探险之类的哈，那个可能确实有风险存在，但是像这些项目吧，就说是看似是危险，就是一个挑战你自己的心理的一个极限， 对 对吧，但是其实是没有危险的。 嗯，诶，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哥您了解不了解啊，就是在咱们国内哈、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几项之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新奇特的比较刺激的优异项目，挑战自我的那种，我们又不是特别熟的，玩的不是特别多的。 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有很多它都是已经是完全进入了一个这个专业领域里边的。 哦， 对了，就是比如像攀岩的其实也是挺刺激的，尤其包括冬季的攀冰，对吧，就是包括很多一些想登珠峰的一些这种有很多这种想法，那么首先你这些东西是必须要去做一个锻炼，做一个体验的，对吧。就像以前我看到的就是很多有一些这个特别喜欢攀岩小众的项目啊，他们就是真的就是那样一个悬崖峭壁，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攀上去的，当然我是攀不上去啊，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啊，就是也没有去做过那方面的训练。然后呢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真的说是自己就是尤其是第一个往上面去打钩的那个人，你知道吗，就是他是需要一不停的往上打着钉子，然后不停的往上去攀。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的腿我觉得说真的说是就完全好像就是只要是随便找上一个能有一个突出来一小块是一个尖的时候，他脚都能站在上面去。然后我就特别羡慕他们，我说是这样的东西，尤其是第一个上去的，当然你后面的可能是因为有第一个钩在上面定着的，然后他可以去，我可以去不停的跟着他钉子往上上哈。但是我觉得第一个人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当然这个是肯定说是一定是专业领域里边的，相对来还比较刺激的。还有一些就是比如像一些这种探洞的， 就是这个洞底下有什么没什么可能真的是不知道， 对， 也可能只是你一个人能进去，对吧，就是他需要，就是肯定安全绳什么都需要有，但是你下去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沼气啊等等，就是这些气体的存，就是这些毒气的毒的有毒的气体的存在，对吧，或者说有些缺氧的这种情况，就是真的这一类项目也是属于，就是说是属于一些比较高风险但是非常惊险刺激，有可能你会发现里边啊、哦、确实是有那种溶洞的这种熔岩溶洞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存在啊，或者还可能有一些新的发现，对吧，因为这些东西属于探索类的啊，也是比较刺激的，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个洞里边到底有什么， 嗯， 对吧，而且就是一直就是尤其是他们很多都是在比如走到这个就是一直在爬，光是看着山上有个洞，他一定要是先是上到那个洞跟前然后再往进。之前我跟有几个朋友曾经尝试过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洞啊，真的确实是挺恐怖，也挺刺激的。 那里边什么样啊？ 就是。是这样，就是它在我们的北京周边不是特别远的地方啊、哦、特别远的那种，可能真的说是我觉得我不是人家那个专业队的哈、啊、因为在国际上也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就是来探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嘛，有很多的一些爱好者。那么正好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在房山那边的有一个算是十度再往后边走一点的一个距离，那个后面是连着的，有一座山，山上面有一个锁龙洞。就是他们自己给命的名叫锁龙洞，因为门口有一个跟锁一样的那个形状的，然后一个东西，然后正好是在这个洞口，然后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我跟着他们一起走进去，刚进去，哎，刚进去的那一块地方还是比较大，能容上五六个人，对吧？然后再往上面走，只有一个人可以穿过去，啊，然后顺着那个洞就往前爬，知道吧？然后你包括你带着头灯，因为后面还有人拿绳子拽着，万一有一个坑掉下去怎么办？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时真的说是我是走了一脚，我没敢再往下走了。其实再走的话，可能不知道从哪个口出来了。就是，但是据他们的了解，他们说是他们自己曾经穿过，但是没有从固定的一个口出来过。就是因为里面的方向各种东西都已经没有这种方向感的，对吧？然后他们也自己也走过，但是次数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种是一种就是属于一种比较猎奇的。这种的有这样需要有这种想法的人可以去参与这样的一些项目，对吧？当然肯定包括水上的一些项目也有一些特别刺激的，比如到海里边，就像最简单的吧，我们说那个 潜水 或者是什么橡胶船，对吧？其实有时候也是特别刺激的，对吧？就是你根据自己的一种就是自己的这种喜好，对吧？有些潜水的，有些是喜欢深潜的，他能从底下看到更多漂亮的东西，或者更多这个漂亮的这些鱼类的一些东西，对吧？哈，所以说或者珊瑚类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一些东西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刺激的啊。还有一系列就是比如说是，就是大家坐那个小飞，就是那个直升机低空游览的时候，其实也是挺刺激的。 哦， 对，就是 没门。 哦，就两边是空的。 嗯，但是你要系安全带。 哦， 但系安全带同时两边没门， 那也不行。 那么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因为它飞机特别小，就是甚至说，因为在高空上一阵风能给它刮跑的那种节奏，你知道吧？就是你坐上面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心里都有这种感觉。 哦， 就是真的说，如果是上面风稍微达到几级的时候，真的说是，尤其是我，因为我是在冬季的时候去体验这样项目，就是冬春结合的那个季节段啊，然后。真的是那个风还是比较大，在北京这边的话也风比较大，但是正好那飞机它不是说固定翼的那种，它就属于直升机的那种的。哎，我说这么个小东西，就是特别小，只能坐俩人嘛，啊，这种感觉。然后一飞上去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哎呦不对，这个怎么外面刮风的这种感觉，马上就能感觉到，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特别飘 啊。所以说这种其实也是带有一定的刺激性，包括说是很多一些做热气球的这种， 对 对吧？也是一些比较，为啥好多地方就在我们国内，它就是下面一固定绳给你绑上， 对对对， 给你拽住，不让你飞跑了，对吧？ 真的，我觉得像磊子这种他恐高的热气球不要参与， 没有没有，从来不参与， 真的不要参与，对，因为对害怕的人来说那是太危险了， 对，这就是万一他哪一下就像他说的，他有一种想往下跳的那种感觉嘛，对吧？ 那多不好啊。就包括那谁，那个楚涵， 嗯， 哦， 楚涵回来以后他不是去跳伞去了吗？ 对，是，也是1万米高空的， 对 啊， 1万米高空， 对， 人家带着他， 嗯， 他后来我跟他说什么感受，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本来没准备好的，我就已经飞出去了。 他那还好，他其实是有教练跟他一块儿绑在一起， 一起 啊，包括飞行、开伞、降落，其实都是教练在操控。 但是也很刺激了。 其实我觉着吧，啊，那种项目要想让我参加的话，我先得过了哪一关啊？先得过了蹦极这一关。 哦， 连蹦极这种相对来说比那个距离要低的很多。 对，因为它是一个大失重的过程，你不可能跳出去瞬间就开伞。 对啊。 那你还不得飞的那个平流层以外去？ 这个最起码后面还有一根绳拽着你呢。 对，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我要是想要那样跳的话，我得先挑战一下我是不是能从蹦极台上下来。 对对对，包括那个我看，但我都没玩过啊。 嗯， 包括那个《等风来》。 啊， 等风来那电影最后倪妮他们不是玩的那个滑翔伞吗？ 嗯， 哦， 我觉得那个也好刺激，就算是有风，你打开了你的那个臂展之后，你就像是一个风筝随着这个飞。 对， 我天哪，也挺刺激的，我觉得 那种的就像我们之前不是也看过有专业的那种就是飞行的嘛，就是什么什么翼，对吧？就是反正是 滑翔翼。 对对，反正就是有那样的一个，不是从空中，然后它自由，然后自由飞行的，往下从比较高的地方嘛，在好像在我们国内也有个一个挑战的地方， 有 对吧， 挑战张家界那边那都有。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那个确实。那个真是太专业领域里面了， 是， 就是真的说是不是说是我们大众能够去体验的， 不是专业的人带你千万别参与。 对， 当然了， 是 对。说到这些游艺项目，堂弟一枝花还说呢，他说阿布扎比有一个公园里边有两个世界级的过山车，一个是在四秒内加速度到每秒240米的 啊， 推背感超赞，还有一个 那就相当于你开了一超级跑车， 对， 四秒。就不是破百的问题了， 是破了240了，两倍双倍以上了。 对， 太可怕了。 你想想这个位移，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最高的，瞬间可以爬到62米高。 呵 啊，然后再下滑，各种的翻滚，模仿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的各种动作。 啊， 我的天呀！ 好吧，这个我就不参与了。 啊，五脏六腑就是翻腾呗。 对，那种就是上下来回跳的那种的。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参与过啊，但是 厉害了你。 是那会儿还小，知道吧？身体还没有这么重， 富态啊！ 对对对对，所以说那样的话，如果现在的话，我估计一般情况，一般的那种也不会让我上去哈。 啊， 我这么一说，别人还以为我真有多胖呢。 还好， 得对自己负责，得对自己负责。 所以说是就是那样的话，当时感觉就是他就是起来下来起来下去啊，就是尤其是刚开始的那种弹跳力，就是速度特别快，然后突就上去了，就跟一个那个 火箭发射 那样那样，然后直接就上去了。然后真的是下来的时候那种，就是包括你心里面那种感觉，包括有一种失重的那种感觉， 忽悠 对啊，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有时候也是挺刺激的， 刺激。哎，离我们最后这节结束可能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规划两三条线路吧，看时间啊。 嗯， 因为马上又要到那个小长假了嘛。 嗯，其实小长假之前还能再加上一个小长假，对吧？就我那回说的是不是六一嘛？6月1号正好是一个那个周星期五嘛，紧接着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嘛，哈。 对， 就三天的这种行程，在这个5、6月份，其实我们要选择的目的地也已经很多了。比如三天的之内，我们可以在捋着我们方圆的大概是在个400-500公里之内的地方都可以选择。比如我们到辉腾锡勒的草原。再加上那边还有个察哈尔后右旗的一个火山， 嗯 啊，就是以前可能大家都会去，就是只是去的一些草原，可能就是在我们张家口这些地方，就是包括这个什么草原天路啦，或者说是张北草原，对吧？但是可以 到现在来看就比较传统了。 相对来说，现在它就是一个是人会比较多，但是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个火山呢？啊，因为到明年。大家想要再去看到这个火山的这个遗址的话，可能是在博物馆里边看到的。它8个火山口，其中呢说是就是它会把这个口全部是就是在原地给它建起来东西，然后给它封闭了。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大家可以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三天的时间到，桌子山去吃它那个烧鸡，啊，这是非常有名的。啊，然后在草原上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段时间的草就是已经绿起来了，基本上到端午节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然后顺便在那边可以看到，说是这个到这个火山口，火山口的就是八个火山口都可以去转一下，而且尤其是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晚上，如果说是露营装备比较齐，或者是有几家人相跟着的话，可以在那个地方做个露营啊。未来之后他那边的话，可能应该是在6月份，差不多那个火山泥，啊，火山泥的一个 泡算是火山泥的温泉吧，就是反正是火山泥这种洗浴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也已经完全对外开放了。 哎，那大概从北京开车去有？ 从北京到察哈尔后右旗的话，然后一共是402公里。 哎，那还好，哎， 还好， 不算太远。 对， 那应该怎么走？ 从走京藏高速，然后到了，就是不到吉宁，对吧？就是乌兰察布，嗯，啊，不到那边的时候，然后就可以直接奔着二连浩特方向去走啊。然后其实从吉宁到那边也就几十公里的路，全程的话，然后基本上全程可以走到高速上， 哦， 还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是不到吉宁那个地方，到吉宁县城去拐的话，对，因为它两个方向嘛，一个就是辉腾锡勒草原在它的在吉宁的另外一边，然后说这个察哈尔后右旗是在它的一个奔着二连浩特那个方向。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大家去选择的时候，这边呢正好是基本上差不多那会儿的油菜花已经开了啊，而且就是路边的很多的一些向日葵的花也已经开了，除了草原之外还有这些选择啊。这是说是在这个吉宁这一带的一个选择，在我们的北边，对吧？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去选择去走这个到六月中旬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可以选择到山东的一些这个海边的一些地方也可以的。 嗯， 基本上三天的时间，从北京到青岛啊，或者到烟台啊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包括就说是我们在我们附近的这些海域，从北京到辽宁兴城的这个辽宁葫芦岛， 嗯， 菊花岛。啊，也叫菊花岛啊，就是这样一个岛上去。我觉得这个岛上还是海水，其实它的蓝度并不亚于国外的蓝度， 嗯， 就是它距离的整个有大概有个40多海里了，啊，这样距离这个正常的这个星城的这个码头， 嗯， 啊，所以说是基本上这个地方也是值得一去的。 哎，那唐山的那几个岛开了没？ 唐山的岛已经完全开了。当然是如果说你要有三天假期，只是到这样的地方度假，我觉得可能就是。 短了点， 就是你可能还需要再增加很多地方，比如像乐亭的，就是唐山的国际三岛吧，哈， 嗯， 一个是就是作为这个乐亭的本身的三个岛的位置，包括金沙岛、月陀岛、菩提岛这三个岛，可能是就是月陀岛它现在是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菩提岛它主要还是以度假，但是下水可能下不了，对吧？ 嗯， 金沙岛呢，它是有沙滩，但相对来说去的人比较少一些。 它私密性比较强，好像是不提前预约是上不了岛。 相对高端 哦， 嗯，相对来说是就是高端一些，因为它的整个房子的，包括它的整个就是一整套的一个别墅，对吧？就是包括它里边的游泳池，就是它的里边它的水是温泉水， 嗯哼， 啊， 就是据说，因为我也没去过，据说人家建的那种调调类似于。马代式的那种 哦， 类似啊， 热带风情， 就是它有一片是别墅区， 嗯， 然后别墅区目前还没有完全开放， 嗯， 然后它的整个在沙滩的旁边建了有几栋的那种的，说是四合，嗯，就是木质的四合院结构的这样的标准，房间里面的标准还是比较高大上的， 嗯， 啊，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方，相对来说人比较清静， 嗯， 啊，就是沙滩上它可能最多的。就是最就是去年我还去了，就是去年在这个8、9月份的时候， 嗯， 我还去了一下，然后其实它真的说是并没有多少人，而且唐山它本身就是还可以去，如果说你在沙滩上，你不可能说3天我全在这边， 对， 你还可以到唐山市区里边去转一下， 对， 因为市区有什么开滦博物馆的这个矿井底下可以探探秘。对吧？啊，就是矿井底下去，其实也是比较豪华、比较奢侈的。 嗯， 就是我个人感觉是。 哎，那个你去过是吗？嗯， 去过。 哎，那个大概是什么样子？ 它是这样子，它上面是建了一个博物馆，煤炭博物馆。然后博物馆就是它讲解了它各个时期的这种煤炭，对吧？就是开滦矿务局的这些发展的一个历程，还包括它很多的一些这个建筑啊。然后从你看完它是大概3-4层的博物馆之后，然后可以直接下到地下60米。就是它有一个小火车，就是你可以就是先走到前面去，就是以前它里面挖煤的各种情景工具在线都可以去看出来的，就是煤矿煤炭是怎么去挖出来的， 对吧？啊，这里边的就是你完全可以看到，包括机械设备，包括他们以前吃饭的地方啊，就是环境、做饭、厨房什么都可以看到。然后顺着这个一直往里边走，走到最里边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豁然开朗，是有一个什么，就是现代化设置的，就是跟到了太空是一样的感觉的。 啊，就变成一个大厅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咖啡吧呢、 嗯、 啊，然后 哇， 然后这是这个开朗空后级的它景下的这个事情。然后其实你上来的时候你就不用那个走着上来，然后它有一个就是地下小火车的，就像以前运煤的那种、哦、但是不是先进的啊、 嗯、 就是现在像类似于小地铁的那种车，然后直接你坐上，然后直接就给拉上来 运下来了。 对，这是一个体验。当然唐山还有很多的，包括驴皮影啊，还包括唐山的陶瓷，也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 哎，这季节去唐山吃什么呀？ 去唐山 海鲜呢？ 海鲜啊， 嗯， 海鲜是没有问题 啊。 然后还有一个店啊，其实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为什么？当然，这个店名字我现在确实想不起来、 啊。那个不重要，说内容。 它的内容是22块钱的自助 啊， 水饺海鲜店。 22块钱的海鲜水饺自助店， 对，就是饺子你可以不下来，就是各种各样的饺子都有、 嗯。 然后那个菜类的，就是也是有，包括有海鲜类的一部分啊，当然是鲍鱼肯定是没有的哈、啊 嗯。 就是说是肯定。 那22也太便宜了。 对呀， 确实是这样，知道吧？22块钱，知道吧？就是你自己随便吧，就是里边这些东西，就是大概菜可能大概有个10几个吧。就是你可以随便选， 光涮菜我觉得都 不 是22，对，我就是说 做法， 就是说光涮菜它22它也赚不了， 而且菜啊，而且包括说各种种类的，包括什么鸡翅啊，什么鱿鱼啊，什么这种、 哦、 什么海鲜类的啊，什么这个虾呀、啊、这些东西都有， 这也太值了， 这个值。我保守的说、嗯、像我呀磊子呀这样的吃他100块钱的应该没问题， 那是 对吧、 所以哥您是故意没有记起来名字的对吧？ 对对对对，要不然我去了我怕人家老板接受不了。 你说谁介绍来的？就那波什么波张波。 对对对对， 完了您 啊，所以说去这边的话也是比较一个超值的一个东西啊。 嗯，得嘞，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提出问题，我们进段广告稍后来看一眼。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得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吧，好吧、 嗯、好， 弟弟妈就问了，周末啊我们想去周庄或者是斋堂，想听听波哥的建议，带着不到2岁的孩子和老人，这可是俩方向、 嗯、 是吧？ 周庄的话它是属于浙江那一带了啊，然后不是就是浙江江苏那一边对吧、 嗯、 然后呢斋堂呢其实是在我们北京周边的门头沟串了一下，根据他的时间来说我觉得他比较合适的话，就因为带着2岁的孩子不适宜走太远的这个距离，当然说南方的这个可能是水镇为主、 嗯、 对吧啊，然后作为这个我们北方这边呢，但是他也是比较N 多部电影的拍摄地、 嗯、 对吧，影视摄影基地，而且他的整个这个像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也不至于就是咱们北京很热那边还很凉快的啊，而且整个从到那边去玩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建议他周末的话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选择在斋堂啊、 嗯、 而去周庄的话因为有个距离的问题，你时间上各方面都是，你不能说是我坐了5个小时高铁然后到了那边完了之后呢可能下来之后又是1个多小时车程，然后你再到了周庄，到了古镇里面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然后你往回返可能感觉比较紧张一些， 嗯， 太折腾了啊、 嗯、 对， 好， 不过呢再次要提醒，比如说去那边您要住在哪儿，是住他的民宿还是要住在他那个 窜底下的那个村里头的民宿，这个您要提前了解。 我觉得说是他最好是住在窜底下村子里边的这个民宿里边， 或者叫客栈吧， 或者叫客栈。 嗯， 对，因为他现在也有民宿了， 嗯 嗯， 以前没有，现在也有了， 对 对吧？住在村子里边比较方便一些。 是， 对，嗯，也祝您周末玩得开心哈。好嘞，谢谢波哥，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呗。 嗯，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昨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啊，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限。